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45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帮助我们检视我们是蒙恩罪得赦免的人，但是我们确实仍然是时常犯罪，天天犯罪，甚至每时每刻都犯罪。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检视这个现象，也帮助我们，叫我们不丧志，叫我们总是乐意依靠你的圣灵致死罪，活出新生的样式。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其实空位比较多，你们可以坐前面一点。今天是第五课前半段，罪的遗体，罪的遗体，罪的遗体，这你顾名思义应该就明白，这是讲内住的罪，内在的残留在内在的罪。说残留在内在的罪，言下之意就是这特别是指哪一种人才有的罪。对什么人你会说是仍然有残留的罪在他里面？重生得救的，因为你会说仍然残留，对，仍然残留就意思说，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基督的血已经除去我们的罪，但我们仍然活在世上，确实的、具体的、非常真实的，仍然有罪。那这样来说，我们与世人有什么差别呢？OK， 或用另外一种方式问，既然这样子，被赐予基督的灵、圣灵的人与没有被赐予基督的灵、圣灵的人有什么差别？差别不在于有圣灵的人不犯罪，那差别在哪里？ OK， 重生的基督徒定义就是被赐予认罪悔改这个恩典的人。所以也提醒我们，一个人乐意认罪的程度就印证他重生的事实。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好像回音很大？没有吗？还是这？谢谢。好，我们如果今天有时间会看罗马书第七章，著名的有争议的经文。OK， 你们认为作者的立场？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写的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挣扎？好，基督徒重生得救、罪得赦免的人的挣扎。OK，Yeah， 你有不同的解读，会带出对你自己基督徒生命不同的实践。我认为。如果你认为罗马书第七章描写的挣扎是只有非基督徒才面对的，那the implication 含义就是，那基督徒就不应该或不会面对这样的挣扎。这个应该会，你如果这样子看待罪，应该会对你如何实践、实际活出基督徒生命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如果你真的这么理解，基督徒应该是不犯罪的，不面对这样挣扎的，或许你就不容易那么的容易认罪。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不应该这样会犯罪啊。好，罗马书第七章也用了同一个字描述两种律例。我们今天也看这边的两种律例是哪两种。作者也在这段课程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某种标准之下，在某某意义之下，最坏的信徒，这是讲真正的信徒，也比最好的非信徒更佳。所以我们可以思想，这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你要怎么说？他这边有作者有提到两种律例，但是也有两种律法。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也会看。最后也是信徒和非信徒都会克制自我避免犯罪。哎，但是差别在哪里？还是有差别吗？还是只是外在的，我都没有犯罪就都一样没差。好，我们先看课文。Thomas Watson 他说我们身上都带着罪恶之火，也就必须带着泪水灭火，这什么意思？还是说我们特别是指基督徒，基督徒仍然需要认罪悔改，而认罪悔改通常是带着泪水的。OK， 圣灵的工作就使我们确切的明白的知道自己的本性。Watson 挑销的说， 挑衅的说， 嚣张不是这个字吗？ 不是 啊，嚣。嚣张不是这个字，我头皮发麻了。OK， 哇，我真的不知道我平常讲话说了多少个错字，你们都很对我很客气，都没有像刚才直接就指出我的错误。罪使人比蟾蜍是不是？ 嗯，蟾蜍 或蛇更坏，除非神给予蛇什么东西，蛇就一无所有。毒药至少有药用，但是罪人有的却是魔鬼放在他里面的东西。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是毒药仍然有其效用，但是罪比毒药更没有用，只会害死人。大概是这样的意思。OK， 人信主之后，他的罪就被根除，或罪责好了，如果你要这样理解，因为他罪责是归算不再是我们的了，反而是归算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而另外一个人的公义则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意思，他的罪责就被根除，罪的权势也被打破。之前我们是只能够犯罪，现在是我们虽然犯罪，却不在罪的权势之下，表示我们有不犯罪的能力。或讲更清楚，我们被赐予不犯罪的能力，那能力本来不是我们的，是赐给我们的。OK， 但是罪事实是仍然残留在信徒的身上。所以欢迎来到内住罪的教义。翻译的有点卡卡的。少有信徒会在信主之后仍然试着否认罪存留在自己的身上。很少人。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加补充，但实际上很多信徒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罪。我问在座的每一位，你有没有罪？你会说是的，我有罪。但是难的是当你犯罪的时候具体承认自己犯罪，我觉得这才是难。 OK， 有人会妄想可在今生达到或接近完美，但是圣经对此事的教导是我们几乎不值得讨论这个论点，但确实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今生达到不犯罪的地步，是有一些人这样以为。但是约翰一书老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若是信实的就上帝是信实的，因此我们就应该认罪，认知信实的上帝，如果我们认罪，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预设就是我们仍然会犯罪。约翰海顿 John Hayden 说内住的罪为所有好人活在这世上所有的不幸经历。Okay， 有没有人可以豁免有这样子的经历？ Okay， 然后另外一位清教徒说， 这一段它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被征服的罪比之前掌权的罪更困扰一个近前的人。我用的是我的初稿，我不知道你们书里面他有没有润稿，这个还是一样有。他怎么说？ 被征服的罪比之前掌权的罪更困扰一个近前的人。 那就是我写的，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润稿。 OK， 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觉得？被征服的罪是什么样的罪？什么人有被征服的罪？这句话啊，我现在看到了。在这个因为更困扰一个近前的人在后面，只有近前的人才有被征服的罪。也许这翻译成中文有点卡卡的，因为只有什么是近前人？敬畏上帝是信徒重生得救的人，在圣经里面出现 godliness 就是近前，近前的奥秘大灾神等等，这些都只是只有信耶稣的人，就简单这么说，才算是近前的人。OK， 只有近前的人的罪是被征服的 ，right？ 不是被自己征服，而是被他的主征服，所以他如今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但是仍然有罪。这样子的罪虽然被征服，但是对一个近前的人来说，比之前掌权他生命的罪更加的困扰。虽然掌权他生命的罪没有被征服，他全然活在那个罪的权势之下，但是正因为有圣灵在近前人的心中工作，在他的生命中给他一个新的心智、新的情操，因此罪，任何的罪对这样子的人来说应该更加的敏感，更加的困扰他。其实从今天的讲就可以看，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惊恐起来，甚至要死。哎，你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会，我们时常犯罪，但是我们的主会。也就是说，一个由圣灵重生的人，他有一个新的心智。这个心智，这个情操应该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对罪特别的敏感，所以会特别的困扰他。之前没有 OK 的东西现在变得不 OK， 不表示他不会犯罪，但是应该他会，这个罪会，他不会说啊没有关系啊，我照样那个无所谓。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罪的可怕，首要因为我们眼睛开了，看到罪所触犯的荣耀的上帝。罪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罪的严重性。罪的严重性在于什么？在于罪最终所触犯的、所冒犯的是上帝。如果你之前不认上帝、不信上帝、不承认他是上帝，也不认识他，那你犯罪其实严格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你不知道你犯罪的对象是哪一位。但是你越加认识上帝，应该带出一个效果，就是越加认知罪的严重性，因为你得罪的无非就是这一位上帝。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你可能要拿出圣经，我们会看罗马书第七章。OK， 所以他这边就讲说 关于如何诠释解读罗马书第七章，通常就是有两个看法，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首要是保罗在叙述他还不信主的经历，或者非信徒的所经历的东西，或者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是他信主之后的经历，或者基督徒的经历。 OK 然后 Mark Jones 用 Cranfield 这段话，我不知道这段话读起来，就是有人认为第二十四节描述这段话读起来你们读得懂吗？或者 OK 吗？如果你可以翻到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 第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OK， 所以在这边说我真痛苦的，就是谁能够救我，这是讲得救之前的人还是得救之后的基督徒？ OK， 所以 Cranfield 他说，有些人认为二十四节是描述一个非信徒，或者一个只活出低阶基督徒生命的，这个用词是我们这边不会讲说有高阶基督徒或低阶，但是有一些人会，也就是不长进的基督徒，不属灵的基督徒，或属肉身的基督徒。但是你们明白，至少在这里的教导，如果你不属灵，属于肉体，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哦，有些基督徒他是虽然得救，但他仍然是低阶的，仍然是属肉体的，不属灵的基督徒。所以有些人会认为二十四节所描述的是一个非信徒或一个低阶基督徒的生命，而二十五节的前半段呢，则显示就是他得救了，救恩来到了。二十五节前面呢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文是没有就脱离了，但言下之意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可以脱离二十四节所描述的那个状况。 OK， 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观点的话，你继续读下去，二十五节的后半段会叫有这样观点的人尴尬，因为在二十五节前半段的感恩之后，说话的人得救前后的光景看来并无改变，怎么说呢？怎么说并无改变？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哦 ，OK， good， 感谢主。但是他仍然说什么？我的肉体顺服罪的律。所以你认为，如果二十四节是只是描述非信徒，然后他感谢上帝以后，然后他又说，我的内心顺服上帝的律，但是他又讲，这样人怎么会又有那种肉体顺服罪的律？你听懂我意思吗？好像没有差别。所以 Cranfield 在这一段的用意，他的意思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罗马书第七章首要描述的是非信徒的光景，信徒不会经历这样的，也不应该经历这样的挣扎，那么这个似乎保罗他自己写的话似乎与你所持的观点有所出入，有所矛盾。 okay. 好，这段 OK 吗？ OK， 所以他接下来就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是保罗在讲说，我觉得有个律，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按照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OK， 所以你在读这段的时候，你不需要受过什么神学的训练或上希腊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用同一个字，但是描写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上帝的律，一种是我肉身，我心中有另外一个律，叫我去犯罪的律。 OK， 好 好，所以他继续讲，保罗他是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这同一个字或同一个词 ，OK， 这就带来诠释上的难题 ，OK， 所以约翰欧文会指出说，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可以指某种指令性的规则，指令性规则就是上帝规范我们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律法。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出现的时候是一种你内心运作的原则，这是约翰欧文的意思。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是我们继续看下去也许会更清楚一点。 OK， 所以他所谓的指令性的律的话，就是一种道德规范，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律法，告诉你什么是符合上帝心意，什么是违背上帝旨意的。 OK， 目的是要影响和指导一个人的意志，教导一个人如何什么是讨上帝喜悦的，什么是带来上帝愤怒的命令和禁令。这就跟奖励和惩罚有关系了 ，OK。所以这个律首要就是，也许就是成名出来的是，跟应许和惩罚有关系。遵守上帝律法就得到奖赏，违背上帝律法的会有其惩罚 ，OK。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就领受了这样的律法。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只是领受那个创世纪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的那个吃什么树上果子的律法，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到上帝的道德律已经写在亚当的心板上 OK。 而且在救赎历史的过程中，他也赐下许多既警惕也应许的律法，这很有趣。律法不只是警惕，他也有律法，实在法、道德法、礼仪法。实在法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有提过实名法，就是譬如说创世纪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上帝明文的规范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但为什么那个是 positive law？ 因为这个律法的本身并没有好坏，它的好坏全然取决于上帝的意志或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这东西的本性。但是十诫整体来说不是实名律或者实在法，因为十诫是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命令本身就有好有坏。不可杀人不是因为上帝指定说不可杀人所以杀人是坏事，而是不可杀人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因为它违背上帝的本性。OK， 等等。当然如果你去读第四诫命的话，先贤们会说第四诫命其实是含有一些实在法或实名律的成分在里面。第四诫命是什么？守安息日，对。所以守安息日是因为上帝说要守安息日，所以只因为他这么说，没有什么本身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所以我们守安息日吗？应该不是。因为至少在新福教导的也是改革中先贤一个很宝贵的教导，就是安息其实有其道德意义。安息就代表什么？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Alright? 这个就是我们是为安息日而造的。So, 就此来说这个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OK。但是安息日在某一天守则是属于上帝按照他的旨意，第七天有一天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创造在九天创造世界，在六天创造世界，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有这个实在法的成分在里面 OK。 但不管如何，我们之前有讲过上次好像是上周有提到律法通常改革中会用 律法的三个作用来诠释来看律法。 OK、在救赎历史的过程之中，上帝赐下各种的律法来规范我们，有些是实在法，除了创世纪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除了刚才提到、第四诫命有实在法的那个成分，实在法其实我们最熟悉在旧约里面最多的是哪一种律法？叫所谓的实在法，就是上帝就是按照他的旨意，也是为了人的好处立下的律法。但是律法本身并不，律法本身所指向的事件并没有好坏所分。什么东西是这样子的律法？献祭我们通常会说是礼仪 ceremonial 礼仪律，就是上帝赐给人这个规范要以色列人遵守的。那实在法通常是什么？你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或者清洁，关于清洁的律法，它本身是反映一些，它会反映一些道德的东西或上帝的属性。但是你能够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这个东西本身什么？本身并没有好坏，但是只是上帝在那个时候规范他的子民，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说你这个可以吃，这个不能吃，这个可以穿，那个不能穿等等。 Yeah. 所以这个律子、道德法就是首要是十诫、礼仪法、献祭的规范、礼仪法，这些本身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废去很多在旧约时代礼仪法？因为那个都已经成就了，所以耶稣会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我说的话一点一话都可以废去，律法不可以废去。它首要指的是什么？道德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但是其他的像你应该吃什么或者你应该怎么样献祭，这些时候到了，它的作用就停止了，就过期了，就应该要废去。民法当然就是指上帝赐给以色列人那时候治理以色列国的方法、okay、这些都属于指令性的范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当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律法出现的时候，不是指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规范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指某种内在原则，而这种原则会引导人的意志行出某些或倾向某些行为，这个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 ，OK， 还有罪和致死的律，罗马书第八章的用词 ，OK， 他说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但是不是在二十二节，保罗的使用“律”这个字，似乎是指这个东西。谁能帮我们念一下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对不起。 那我来念七章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OK， 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律很显然的不是指上帝有赐下一个律，叫你心中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子。他这边讲的律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原则，或者有一种模式。好了，我生命中确实有一种模式，当我想要行善的时候，我通常行不出来，因为又有另外一个东西会吸引我或者引导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或者我认知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原则模式 OK。 但是22节他们那边有上帝的律，那个律显然就是指指令性的律法 OK。 好，所以这个就指出说，是的，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你理解罗马书第七章首要是讲重生得救的人所经历的现实， 那么这个律残留在我们里面，就是我知道我应该要行善，我想要行善，我确实有一个新的心智，但是我不见得都一定行得出来。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欧文在这里有提出，在这一段比较长，他说有提出说这个律是很有力量的，就是内在罪的所带出的这个原则或者模式，它仍然非常有力量的驱使重生得救的圣徒犯罪或倾向罪。而且欧文也提醒我们，你越加不感受到它，也许它的影响力就越大。吊诡的是，最后这句话，吊诡的是，或许那些感受到内在最力道最重的人，最深刻感受到这种，虽然我重生得救，但是我心中仍然有个律会叫我引诱我去犯罪，引导我去犯罪，使我有犯罪倾向。你越严重感受到这个律这个力道，或许正是那些最不要担心的人。什么意思？ 就是有圣灵在提醒。 你越加知道罪更重，你就会越去提醒自己不要犯罪。 我觉得这其实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会时常遇到的 right？或许你会听到你的弟兄姐妹说，或者有人会对牧师说，我现在正在面对一个罪，我不知道怎么样致死这个罪。所以你听到你跟他一起祷告，或者你跟他分享自己的经验，但是你也会，或许也有人这样鼓励过你说，这应该也给你带来鼓励和安慰，因为你是这么的看重这罪，就显示只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人才会如此看重这个罪，这个罪才会如此让你难过。而你难过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印证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也应该给你鼓励，给你安慰。所以就此来说，他说也许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人。当然这个是作者用那种很 他刚刚有什么挑衅的用词来说，也许这样子的人才是 你不用担心。当然我不认为说你不用担心，因为圣灵正在提醒你要担心。但是吊诡的是，所以这个字 ironically， 如果你这样担心，也许你不用担心，但是这是一种吊诡挑衅的用词。但是你们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Okay. 如欧文所说，那些不察觉到他力量的才需要担心，因为不察觉到他力量的这种内在罪的力道的人才是正在这种罪的统治之下，律的统治之下。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或要分享？好，下一段就讲是我们刚刚有讨论的，是欧文说处于所谓最坏光景下的信徒，仍然与处于在所谓最佳状况之下的非信徒有所区别。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OK。一个非信徒确实会与罪恶战斗，不信耶稣的人也会试着不要犯罪 ，right？甚至会为好的理由不犯罪，试图克制自己，不去做这个，不去做那个，因为他的良知仍然有残余的本性之光 （light of nature）， 这是算是一个技术用词吧。就是说，虽然堕落的人仍然有残留的上帝的形象残留在他里面，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是人了。那他仍然是人，虽然是堕落的人，所以他仍然有良知。 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仍然没有让罪人犯罪到最坏的程度。 OK， 但是这样子的克制自我，这样子的抑制自己犯罪的倾向，跟圣徒致死罪有什么差别？也、yeah, 简单来说，他们那个没有，不是依靠圣灵的，或者他做的用词是没有按照圣洁的性格 ，holy 啊，圣洁的性格是什么意思？他原文是什么 ？holy disposition，OK，、okay, 圣灵的圣洁的性格，而服从各样美善的律法，他们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志、okay. 表示他们的所有行出来的道德行为，就算再好，只不过是符合他们本性的意志，而不是出于一个新的生命，新生命的原则、okay. 但是相较之下，我们就看一下，信徒则是依靠圣灵在基督里为上帝而活，或向神而活，因此他们有一个持恒的，虽然这不是完美的，向善的倾向。换句话说，一个信徒不会某天醒来之后突然失去任何向善的倾向、okay. 而隔天又逆转对美德的态度。什么意思？然而如欧文所言，当行善的意志特别活跃于并倾向于顺服的时候，内在的罪也正有效的反叛和倾向罪恶。他讲到的这个就是罗马书七章刚才保罗所形容的，就是我特别想要行善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律，这个律就是残累的罪，或者内在的罪的可怕，也会特别的发动，要我不行善，要我犯罪，要我违背上帝的旨意、okay. 所以对信徒来说， 我们内在仍然有两个原则或两个律，这原则是互相征战的、okay. 但是身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行善的愿望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本性或残留的本性之光，而是新的本性，心意更新而变化所带来的行善的愿望，是圣灵的工作、okay. 既然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不会消失，或强或弱，但是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就不会失去的，不会消失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情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是彼此相抵的、okay.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okay. 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 summary 总结，不是不甘愿的被动犯罪，而是必胜的人发动圣战。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犯罪不是那种像世人一样，我想要犯罪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做，我就尽量克制自己。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克制犯罪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向善的正面的动机，不是我只是负面的我不要做，而是因为我要顺服，所以我不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而且要记得，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其实我觉得在这边，虽然说我们心中有两个律在征战，而且有的时候犯罪的律会胜过向善的律，向上帝而活，为上帝而活的律，但是我们不应该气馁，因为最终那向善的律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比世界的更大。 OK， 我们会跌倒，我们会时常犯罪，甚至时常犯同一个罪，会叫我们气馁，但是不要气馁，如果你是真的重生得救的人， OK。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还是我们今天就停到这边，然后罪的诠释，我们下次再讨论。OK 吗？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分享的？还是你觉得你不同意作者的对罗马书第七章的看法？因为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这种挣扎，是只有还没有重生得救人才有的挣扎，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挣扎。OK， 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怎么看罪？怎么看残留在你内在的罪，怎么样认真的面对这样的现象，应该与你如何实际的活出新生的样式有最直接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认罪。如果你知道我心中确实有这样的律，我虽然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仍然有残累的罪在我里面，那么应该叫我们更乐于使用认罪悔改这个恩典，不是吗？ Yeah. OK， 也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总是喜欢找借口，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孩子，不是我，又不是我做的，这就尽量，这个应该从我们孩子嘴中除去这样的言语，或者总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像这一类的，其实就凸显的一个人的属灵状况。OK。凤姐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天早上的教导，就让我们越加认知，罪总是内住在我们心中，即使是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过后，仍然有残留的罪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总是挣扎，总是为罪苦恼。但感谢上帝，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认知这个罪在我们心中所带来的效应是有多大。感谢你，就求你帮助我们，总是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依靠你的恩典来支持我们心中的罪。谢谢你，就求你保守我，也保守我们今天早上主日的敬拜，整个过程都交托在你手中。也求你保守还未到教会当中的姐妹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脚步。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